OK， 我们就欢迎大家来，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此。真的，这不是偶然，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求你让我们总是知道，这不是理所当然，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也有机会有一个新的系列，新的主日学，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做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你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在这里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欢迎大家来。这是我们今天新的系列是基督论，大家后面听得到。OK， 基督论两年前我刚到洪恩堂的时候 run 过一次，我们用的课本是这一本《耶稣是谁？简明基督论》。那这本书是 Mark Jones 写的，也是我帮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所以如果今天是第一堂课，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让我知道，我们下礼拜会团购，就是会比较便宜，因为他会给我折扣比较多一点，大概他的定价大约75折左右。OK。好，那我们会用这本书作为我们的教材，然后基督论基本上就是我问大家，如果基督论问你基督论是什么，是你会怎么说？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基督论是什么？你来上基督论的课。这个课的内容会是什么？ 基督是谁？ 基督是谁？和基督的工作，或者用神学的术语，就是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没错。今天第一堂课，我看到有一些两年前上过这个课的同学，你们应该有拿过这个测试，就是关于测试你对基督论的认识。一个很简单的，这是 Mark Jones 他大概3年前在网上放出来的，所以今天我发下去给大家做，做了以后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内容，然后就看大家都是基督徒，应该对我们的主有所认识，那我们就看一下按照正统改革中的标准，你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到底到达什么程度。来，所以大家可能花5分钟的时间，每一个问题你不要想太多，就照着你觉得 OK 的就把它写下去。一张一张，单张，一共30题，你就花5分钟，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回答每一个问题。So, 你可以作弊，你可以互相讨论。我们5分钟之后来，今天我们就讨论这个问卷的内容。 在三分钟，不用想太多，直接回答。OK， 大家结束了吗？再一分钟，好不好？OK， 这份问卷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然后留着，然后在我们课程，我会建议你就不要再看它了。我们今天讨论完以后，把它留着，课程结束之后你再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做一次，就是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和课程结束的时候，你看你的答案会不会有所不一样？中间有些人已经做过这个问卷，对不对？还记得吗 ？OK， 我先问一下大家，觉得这个问卷问的问题，你有想过吗？或者还是觉得很奇怪？我们这边大家空间很小，大家很亲密，所以可以多一点互动。那我们看一下好了，你会发现，我自己会觉得这个翻译的不是，就我譬如说第一题好了，我们就从第一题开始看。耶稣基督是全然的神，我不太确定，我昨天在看这个时候，我不太确定应该翻译为耶稣基督全然是神还是全然的神，但是你们应该懂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完全是神。 OK， 他是一个神，他不是一个50%的神，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第一题答案正确 ，OK， 正确。第二题，耶稣基督全然是人或是全然的人，正确 ，Right，OK，、okay? 好。第三题，耶稣是神，但是他没有与圣父相等的神性，正确还是错误？ 错误 ，Right， 他有与圣父相等的神性，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同等、同荣耀、同尊严、同永恒、同本质。OK， 第四题，耶稣有两个位格，他有神性的位格和人性的位格，同在一个身体中。回答正确的请举手。正确。OK， 你们全部都是异端。啊，哦，你，哎，我给你，哎，有没有我没有多出来的吗？这个只是一半的，没有，你留着这个，这个是后面的，你前面的可以再看，没关系。美英只拿到后半段。OK， 如果你这样回答，你就会犯了一个叫做涅斯多利主义上面的 神学历史上面的异端。刚大部分的人都举手，我想你们都有正确的概念，可是其中一个我们之后会提到，学习基督论或学习任何譬如说神论基督教的教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谦卑或者够认知自己知识有限的这个谦卑，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在探讨到底什么是基督，或者它到底是，我们大部分是在学一个新的语言，一个新的论述，用正确的用词，正确的说话方式，正确的文法 the right grammar 来讲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我们的三一神。这一题为什么是错误的？有谁可以告诉我们？丽人应该知道，但是丽人知道，可是我想其他人呢？Yes， 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是什么？一个神，但是却是三个位格 ，right？ 三个位格。那如果你按照这一题讲，他说耶稣有两个位格，那么你就变成了几个位格了？四个位格。所以这中间一定有一点错误，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我们之后会提到，这个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说耶稣基督有两个Nature 人性和神性，但是这两个 nature 结合 united 在同一个位格里面，所以它是一个位格，两个本性。OK， two nature one person。但是这个第四题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的圣徒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自觉的这样子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之后会更多讨论这样子的这种不经意的理解。 OK， 第五题，这些我们之后都会再继续讨论，今天我们只是让我们看一下，就是有一些议题我们可能没有之前没有思想过。耶稣有人的身体，但是有神的心智，正确还是错误？错误 right？ 严格来说，他是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如果他有完整的人性，就不只有身体，也有理性的灵魂。OK。第六题，耶稣的神人二性，神性和人性混合成为同一个本性，在他里面混合。说正确的请举手。OK， 对，错误。OK， 他的人性还是人性，完整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百分之百或全然是人。他神性还是神，他没有变成另外一种神人之间的三角怪兽或者什么，还是百分之百，所以他并不是混合。第七题，耶稣有两个意志，他不是只有一个意志，正确还是错误？说正确的请举手。 OK， 正确的。你这是什么？OK， 说错误的请举手。他说他只有一个意志。 OK， 你们有一半是异端。他有两个意志，因为他有两个本性。然后在神学上我们会说意志是归属于本性的 nature， 就基督来说。 OK， 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关乎我们如何理解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如何顺服他的父。当我们思想他说三次，他说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意愿，他讲的是哪一个意愿？ OK， 简单的讲，如果是按照他神性的意愿的话，你就会变成，你就会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第二位格有一个意愿，第一位格有一个意愿，第三位格这样子来讲也应该有个意愿，其实你就是走向三神论。要不然另外一个进入就是，他说不是你的意愿乃是，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意愿，他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是真的这么说。要不然第三个选项就是，他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意愿，可以凭那意愿，凭其意愿来顺服他父的旨意，那个就是他按照他人性来说，人性的 will。 或者用另外一个进入来讲，如果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性，这完整的人性有理性的灵魂，也必有其人性的意愿。所以两个本性， 两个意志。 OK， 耶稣创造了世界，第八题，正确错误？正确。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借着他为他而造的。 OK， 第八题第九，哎，你们有第九哦？哦，对不起，哦，第九题，当道成肉身时，圣子成了人，正确还是错误？正确嘛，对不对？上帝的儿子成了人 ，OK。但是之后我们会讨论成了人，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意思 ？OK。第十题，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成了人的时候，他割下了他的神的属性、神的本性，而他在复活之后才重新取回他的神性，正确还是错误？错误。神没有办法，如果他真的是神，定义上他就没有办法停止，任何一刻他停止不做神。 OK， 所以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仍然是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万有都是借着他大能的命令而托住的。 OK， 他没有停止成了神。耶稣第十一题，耶稣降生在西元元年，正确错误？正确的请举手，错误的请举手。 OK， 为什么有人说错误？对，因为你说错的话，为什么？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好像理解说西元的开始就是因为耶稣降生，就是 yeah， 这一题其实我自己研究也不多，但是的确按照我们现在有的，我们知道这个西元的公历是怎么制立的，的确他不是在元年，应该是在他之前四到五年的时候出生。 OK， 所以这一题我自己也需要多多的学习，但是正确的答案按照 Mark Jones 给我们的，他是在西元前五年出生的，应该按照我们现在有的所有的线索。 OK， 第十二题，当耶稣是婴儿的时候，他并不哭，正确还是错误？耶稣不会哭，错误。如果他真的是人的话，他就会哭，他凡事与他的弟兄一样，如果他的弟兄在小的时候会哭，他就会哭。 OK， 耶稣是有所不知的，正确。 OK， 这个大家应该，因为经文有告诉我们，他会问摸了他的那个女人说，谁摸了我的衣服？ OK， 我们不会说，我们的认知是他并不是只是做出的样子，他是真的不知道，或者说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个他真的不知道。第十四题，耶稣是玛利亚唯一的孩子，对，因为约翰福音有告诉我们嘛，他的兄弟们都不信他，马可福音也告诉我们他兄弟们以为他疯了。 OK， 第十五题，加克顿信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基督论的第四世纪的信经，指出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个是错误的 Theotokos，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信经，我们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有点 twist， 所以这个是正确还是错误？错误。如果你说错误，你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的确应该可以正确的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 right？ OK， 有多少人说这是错的？有多少人认为这个是对的？你看有点 twist。就是说不应该，有多少人不应该认为我们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请举手，不应该。 OK， 正统的基督论就是延续加克顿信经的基督论，所以我们可以也应该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 Theotokos。 这个主要我们之后还会再解释，这个你听起来好像这个是天主教才会称他为上帝之母，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或者神学家在1500多年前他们所归纳出来，在1500年之后受到教会大公教会的认证，为什么他们 要坚持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我们现在简单的讲，主要的并不是说玛利亚生出三一真神，主要的是要维持基督他的人性在位格里面联合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当我们称他为，我如果我们要称耶稣基督为上帝，就他的位格来说，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就如雅各是，我们可以说雅各按照肉身来说他是上帝的兄弟。 OK， 所以这个主要指的是这个名字，不是他的神性，指着他的神性或者他人性，名字是指着他完整的位格，而这位格他既百分之百是神，也百分之百是人。因此生出他的就是那百分之百是神的母亲。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会有一点对不太习惯用这样子的用词的。不过我们之后还会就这个，其实这个也关乎基督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承认耶稣他百分之百是神，百分之百是人，他有完整的神性，有完整的人性。但是这神性和人性究竟如何联合在这位格里面，其实这就是基督论所探讨的问题。 OK， 第十六题，耶稣在世上时候他学习，他有所学习，他要学习知识与技能。那个能不能再发一张给以琳？还有吗？因为他我记得我有一份是只有印一页的，所以以琳他应该，你们以琳和美英都做得很快，对不对？第十六题，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学习知识，就是他有所学习，正确还是错误？ 正确。 yeah， 正确，我们会说正确，这个我们不多讲，以后会提到。第十七题，按照他的人性或在他的人性上耶稣顺服天父，正确。 OK， 但是第十八题，耶稣是被迫顺服天父的旨意，错。 OK， 他并不是被迫的。克西玛尼的祷告应该就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他并不是被迫顺服天父的旨意。第十九题，因为耶稣是神，所以他不会受试探，不会被试探，错误。 OK， 因为他不只是神，他也有一个可被试探的人性，只是他没有犯罪。 OK， 如果我们否认他不能够真正的受试探，有一些弟兄姐妹会不自觉的理解这个，就是他那个受试探只是给我们做榜样，但是他不能够真正的受试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希伯来书二章那边讲的，因为他自己受了各样的试探而受苦，所以他可以连续我们，他可以体谅我们受试探而受苦的人。那段经文对我们的安慰就没有实质的意义，如果他不会被受试探。第二十题，关于这个，这是另外关于耶稣受试探的另外一个理解，很多人会犯错的，就是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他有可能犯罪，不是说他会犯罪，而不是说他犯了罪，而是说他有可能会犯罪，正确还是错误？正确，他有可能犯罪，认为他有可能犯罪的人请举手。 OK， 这个是有的时候是合理的理解，但是正统改革中一直维持一个教育叫 impeccability， 他不可能犯罪性。 Why？ 我们会说他真实的受试探，但是我们必须也说他不可能犯罪，因为我们要记得他不只是人，他是神，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之后还是会讲譬如说当神性与人性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的时候，不只是这个位格是神性与人性的联合，道借着他的属性为位格一切的作为负责，这个道是永恒的道。也就是说 他有完整的人性，但是应该怎么讲，如果我们要说他是上帝的话，而说耶稣可能犯罪，这个就有一点逻辑上的谬误了。或者说换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如果你说耶稣可能犯罪，你就等于是说什么，如果我们在想犯罪的本质，我们之前有提到人犯的第一个罪就是什么，亚当犯的第一个罪，我们之前信望爱有讲，不信上帝，不把上帝当上帝，否认上帝，否认上帝他是一位，他是谁，否认上帝是一位慷慨的上帝，把他看成是一位小气的上帝，不让他们吃树上果子的上帝。也就是说犯罪的本质追根究底到最终都是源于人不信，人否认上帝。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耶稣基督可能犯罪，逻辑上面就等于是说他有可能否定他自己，但是他不可能否定他自己。所以有几个进路，因为神性与人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的联合是不会分开的，而这神圣的位格是对这个位格所做出的一切的行动有其负责，这是一个进路，你可以理解。第二个进路就是当如果他犯罪的话，他等于是在否认他自己，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不可能。另外一点我们再次提到一下，正是因为他不可能犯罪，神学家有提到，所以他才真实的比任何的人都真正的经历这样子的试探。越圣洁的人对试探，对罪的试探越加的敏感。 OK， 好，我们可以之后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所以正统的基督论，改革中的基督论应该会坚持着 impeccability 的教义，但是我也了解现在有一些神学家开始在这上面有摇动，不过我个人是认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教义的意义。他们会说，就像很多弟兄姐妹直接理解，如果他不会犯罪，那个试探就不是真的。可是你刚我有提到正统的改革中神学家，他们论述非常精彩，他说正是因为他不可能犯罪，所以他的试探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具体。 OK， 就第二十一题，大家有问题其实可以提出来。 OK， 或者我们等一下，就我们的救恩来说，基督的神性远远比他的人性更重要。我们要得救因为他是上帝，大家简单这么说，正确还是错误？错误， right？就我们的救恩来说，他的人性和他的神性同样的重要。如果你要说他的神性比人性更重要，其实你已经在有点已经否认他道成肉身的这个原因或逻辑了。OK， 他正是因为他全然是神也全然是人，所以他可以拯救我们，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献出的救赎有其价值，也蒙神的悦纳，也可以把自己献为赎罪祭。神没有办法把自己献为赎罪祭。 OK， 第二十二题，耶稣有信心，或者换一个，耶稣需要相信吗？需要， right？ 耶稣有信心。诗篇二十二篇第九节，我们时常用的，在母怀里你就使我倚靠你。 OK， 耶稣必须信靠他的天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否认耶稣需要信心的话，其实我们否认了新约中很多的经文，他需要祷告。如果他没有信心，他祷告他就只是做做样子， right？ OK，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最后的那个祷告，如果他不是有信心的话，那个就是虚妄的。 OK， 好，二十三题，我们的主耶稣他看起来取了人的身体，但是在灵性上面他并没有体验肉体的痛苦。错误，你们比神学院的一个院长都还好， 这个这一题在神学院里面有某一位院长，而且是改革中的，他直接否认这个，他直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灵魂没有受苦，他的原因是如果他的灵魂受苦，他的神性就受到污染。这个论述其中就砸了很多异端的论述在里面，他不自觉的以为基督的神性就是他的灵魂，所以他否认，他说按照他一次肉身受苦这类的经文，所以我们只能说他的肉体受苦，可是他的灵魂没有受苦。但是我们会说他不只是外表肉身受苦，他的灵魂受苦，他整个人，他理性的灵魂，他的肉身都受苦。若非如此，会有一个后果。如果他的灵魂没有受苦，跟我们就有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他只是肉身受苦，可是他的灵魂他没有受苦，这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我们之前有讲到，我们有一个教义在改革中会讲替代性救赎 替代性救赎的意思就是，我应该承担的，耶稣基督为我承担。他道成肉身的意义，也是他需要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他需要真的成了一个人，所以他可以按照他的人性献自己为赎罪祭，他可以替代我承受我本来应该承受的。如果他的灵魂没有为我受苦，那么我就不得赎。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的灵魂就不得赎。OK， 好。第二十四题，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倚靠圣灵，而非直接倚靠他自己的神性。正确 ，right？ 这个是关乎我们之后还会再讨论。这边的弟兄姐妹可能很熟悉，也就是说，耶稣在地上行出神迹奇事，我们直接的回答说他怎么能够行出神迹奇事，就是说因为他是上帝，没有错。但是你看圣经中他自己讲的话，他的使徒的见证，他并不是直接依赖自己的神性行出神迹奇事，他是倚靠圣灵。所以按照这个来说，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回到他家乡的时候，经文是怎么讲，他不能行什么神迹，不能行什么神迹，因为那不是他父的旨意，圣灵没有让他行神迹，他没有直接诉诸他的神性，就是他的确可以，他既然是神，他做什么都可以，可是他没有，他却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顺服以至于死。也就是说，在这边讲的是他并没有作弊，他并没有在十字架上做个样子，可是因为他是神，他可以不要经历这一切的痛苦。OK， 他没有依靠自己的神性，他没有作弊。第二十五题，如果我们要说神流血或神的血或神死在十字架上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神流血，也不能说，也不应该说神死在十字架上，认为这个是。这一题是正确的，就是说他讲的是正确，请举手。不应该说神死在十字架上，丽人，你觉得不？我们不应该这么说，也不应该说神流血。OK， 其他的人呢？错，我们要说神流血，因为圣经如此说，《使徒行传》20:28是他，那个他是讲前面的一句神用自己的血将自己的教会赎回来。这个跟为什么我们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是一样的。有些人会说近前的，这些都是比较近前的弟兄姐妹，他会说我们如果说神死在十字架上是亵渎，的确，若非有圣经的证据，这就是亵渎。如果你直接讲上帝是可以死的，好像现代的哲学家或者现代神学家说上帝已死，或者尼采讲说上帝已死，但是我们说神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讲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他确实死在十字架上，那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神，是这个的意思。 OK， 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回到，因为经文 讲说神用他自己的血赎回他的教会，使徒行传20章28节。 OK， 关于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告白，新民信仰告白第8章的第7条，那边是讲到属性相通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也必须这么说。如果我们坚持否认这么说，你又是回到涅斯多里主义，也就是说你在意识下你已经把基督完整的位格 一分为二，说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的人性，可是他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你等于是理解他为两个位格。 OK， 属性相通的概念，改革中的理解和路德中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和天主教理解是不一样。这本书我们会花时间讨论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当经文中有这一类的用词的时候，它是把本来属于一个属性会做的事情，或合一那属性的行动或者作为，因为基于两性在位格里面之联合，将那作为命名，用另外一个本性来命名其这一本性所做的作为。譬如说上帝不会死，但是人会死，但是按照他的人性，他，我们说按照他的人性好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因为基于在位格之中的联合，所以我们说死在十字架上是神，神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并不是说三一神死，而是说那位格死在十字架上的全然是神，而命名是一个只有一个本性，人的本性可以做的，因为属性相通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按照那个行为，我们按命名那个行为，用神的名字来命名那行为，指的是那神人两性联合的位格。Anyway， 我们之后会再讲属性相通这个教义，并不是很难的理解，可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此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言语、新的文法、新的用词。我会说，我鼓励大家要有一点耐心。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样，因为这2000年来，大公教会所琢磨出来的、不会犯错的，就是在这个范畴里面。你这样子讲，你就不会犯错，你就至少不是异端。你以为你不要这样子讲，可是你已经不知道，在历史上有人想要试着不这么说，或者跳出这个范围，就是跳出了异端。2000年前的认证。所以 OK， 第26题，耶稣他不能使自己复活，因为他已经死了。错误 ，right？ 经文中的确说是父以他的大能，将他儿子叫死人中复活，或者他是借着圣灵、神圣的灵，从死人复活。但是经文也直接说什么？我将我的命舍去，好自己再取回来。约翰福音10章17-18节。所以我们会说，这边又讲到另外一个原则：三位一体的外在工作。我们说的外在工作，就是他在创造世界所有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OK， 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显明是某一个位格做的，但是就连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都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是联合起来的。OK， 当耶稣死的时候，27题，他的灵魂去了天国。正确还错误？为什么说错误的同学们，为什么你们觉得这是错误的？哦，那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下到阴间。这边就关于我们怎么理解信经，信经是不是无误的标准？我们会不会说它是如圣经是无误的？不会 ，right？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信经，信经的权威是什么？它是次等的权威 ，right？ 它是由圣经来，它要符合圣经，它是由圣经 norm 来圣经来归纳出来来制定的信经。 但是我们也承认，既然我们的大公教会的信经、使徒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加克敦信条，我们改革中长老会的西敏信仰告白等等，这些是归纳出来，我们就会说，如果我们任性这些标准，我们就会说，它一定是任性的基础，就是它是符合圣经的。OK， 但是你也会听到有人会对信经的，尤其是信仰标准，大奥理问答、小奥理问答和信仰告白，有的时候你会听到说，我对哪一条会有 exception， 或者说我不认同这一条。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要你，当你任性的时候，你其实那个任性的标准，其实每个教会不一样，但是通常你不会说我是任性它里面讲的每一个字。OK， 那这跟你在教会中的职分也有关系。如果你是教师，你不任性，比如说西敏，信仰告白关于就是说第一章好了，关于我们圣经的哪一条你不任性，那个问题就很大了。你就不能教导，我们不会说你不是弟兄姐妹，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教导。OK， 刚吴大哥讲到说，那个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聚会的时候一起念的《使徒信经》，讲到说他下到阴间 ，right？ 下到阴间，其实在这句话在历史上是很有讨论性的或争议性的。通常我们是以加尔文的理解来理解这句话，下到阴间讲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我们本来应该在阴间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说他真正的下到阴间。OK， 不管你怎么理解那句话，或者你对那句话有 exception， 说我认为那句话其实是不应该加进去的。不管你怎么理解它，这一节当耶稣第二十七题，当耶稣死的时候，他灵魂去到天国，我们应该回答是正确的，因为他的确，他怎么说？他自己说。不只是升天，今天我们讲到会讲到关于基督升天，那个是讲到他的肉身，他的肉体是被一个云接走。他死的时候，他对他旁边的强盗怎么说 ？Yep，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OK， 哦、oh, ，Good， 我们很好，可以按照时间结束。二十八题，如今他已经升天，坐在 天父的右手边，他在天国里，所以他就不再有人性了。正确还是错误？错误来。可是我也发觉，这是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心中没有仔细想的话，就是说他既然已经升天得荣耀复活了，他就不再需要人性了，他就恢复那个概念，恢复他全然是他是上帝的上帝的儿子第二位格。No， 他既然我们会说，既然他取了人性，他就永远这个人性，他就永远有。OK， 这个有很多，你如果思想这个奥秘的话，这应该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其中一个，按照经文来说，这跟我们的救恩也有关系。我们通常会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之功，在某些程度上完全没有错，他已经完成了那他要为我们取得的那个赎罪祭的那个代价，我们应该付上代价，他付上了，他完成了。 OK， 但是就他的救赎之功来讲，如果他失去人性，会对我们有什么问题？会对我们带来什么后果？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中保，他献上自己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这样子吗？没错，如果他只死在十字架上就停止的话，我们就不得救。因为你仔细看经文，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他不只死，他要升天，他要在父的右手边，他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他拯救可以拯救到底。今天你我领受这救恩，今天你我可以有确知，就是我们的确是得救，就必得救到底的，是因为我们的主在他的父的右手边不断的为我们代求。而如果他为我们代求，他就必须是按照什么？他的人性求，他不是失去了，然后失去了人性，然后神向另外一个神求。这又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个经文就在讲至少是二神论了。 对不对 ？OK， 好，二十九题，耶稣的人性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说，耶稣他的肉身是无所不在的，正确还是错误？错误。我们会说，如果他的肉身或者他的人性，如果是真实的人性，就有其人性的本性或者本质，而人性就不是无所不在的。OK， 这个是关乎之后我们会讲到，这个是关乎我们的好朋友路德宗，比如说路德宗，罗马天主教也是，他们对基督人性的理解在这里就非常的不一样。路德宗会说，基督的人性或基督的身体有无所不在性。OK， 这个是因为他们理解属性相通的原则，他们会认为其中一个神的属性无所不在性已经传递给基督的人性，让基督人性无所不在。为什么他们会讲这个？为什么他们要坚持这个很奇怪的教义？没有人会否认基督的灵，按照他的神性来说，他必然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特别强调基督的人性或基督的身体是无所不在的？圣餐，在这个议题上面，为什么圣餐对改革中这么重要？我们如何领圣餐，就定义我们是谁？因为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路德宗和改革宗分叉开来。路德他非常要强调基督的 real presence， 他实着确实的临在在圣餐里面。天主教会说什么？在施行圣餐的时候，那个饼和那个酒就变质，实际上真的是变了我们主的血和他的肉。路德宗不会这么说，可是他会说，在圣餐的时候，我们主的身体是实质的、确实的、肉体性的、物质性的临在那个饼和酒里面。In with under， OK， 在那个里面，所以你领他的时候就是物质性的，你真的是领。我们也会说，我们的主是真实的。那个我们领的真实的是我们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但是却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 OK， by faith it's a spiritual union， 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那个圣餐的意义。 OK， 所以我们说基督的人他的身体现在在某一个地方，是在天上，他不在地上，但是他与我们同在是借着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而我们是凭着信心与他同在。OK， 但是他的肉身并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如果他的肉身是无所不在，我们等于在说什么？他的人性不是人性，他的人性是神性。约翰·欧文有提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是破坏了他的中保的身份，他就不是人了。OK， 第三十题，这个今天讲到也会稍微提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会审判世人，是天父审判的，正确还是错误？保罗对提摩太说，鼓励他说什么？你要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道。他是发了一个毒誓，他是按什么发毒誓？提摩太后书四章。我在上帝面前，并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我们的主是要那位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是父给他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七节也提到。 OK，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想？看一下，我想我好奇，及格是几分？六十分，百分之六十，三十题百分之六十多少？十八题。如果大家及格的，请举手。及格的，请举手。人表情很奇怪。刚好及格。OK， hopefully，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可能心中还是会有一些疑问，所以今天我们只是。 我们没有解释所有的事情 ，right？ 所以这是大家以后来上这个，我们会其实这个内容我们会慢慢的再加以解释。那个，所以如果你要这个的话，我们有一个 Line 的族群，你可以加入。如果你需要的话，你请你加入那个族群，你就在上面留言，然后告诉我，我希望在下礼拜二之前我就大概收到。OK。佳慧，那个 Line 你有加入吗？你如果你要的话，你也可以就用那个 QR code， 然后就是用手机扫进去就可以，很快，没关系。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召聚你的圣徒在此聚集，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预备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